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而家咧，電子競技呢樣嘢咧就越嚟越多人關注啦。咁嚟緊八月份咧就會亞運啦嚇。咁亞運咧甚至乎都有一啲嘅項目咧同一啲嘅電競項目咧係牽上咗關係啦。 係，咁呢個位置我就要大鐵人家呢個老活玩家 crossover 一下啦。嗱，其實話說咧一早都講過就話2022年嘅亞運即係四年後啦。 係， 咁就喺杭州啦。咁當時咧已經有好多人就話咧，哇喺大陸搞，你知大陸啲。手游嗰个市场啊，几咁夸张同庞大噶啦！咁当时有人就话：喂，会唔会有机会将呢样嘢正式即系摆入去亚运里边咧？咁果然之前咧就其实已经宣布咗2022年杭州亚运嘅时候咧，呢个电子竞技 e-sports 咧就会正式成为一个比赛项目啦。 嗯、 不过咧喺即系今年其实都有亚运会啦，正如你头先所讲，就喺印尼嘅雅加达举行啦。咁啊嚟紧八月中就会开始啦。咁其实咧今次咧呢个亚奥理事会同埋呢个印尼方面咧。都已经正式公布咗咧，电竞项目嗱下一届先至会正式成为项目，咁但系今届嘅亚运咧都会成为呢个示范项目之一，咁、即系都会有啲队伍咧系可以代表你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就去到参加。不过咧今次就即系、示范形式啦，就唔系啲咩要好努力好。激烈地去争夺一啲奖项咁样嘅， 我谂似系表演赛咁样样啦。 系啦，即系叫做话俾大家听嗱，下届咧 大概会系点嘅？ 系啦，就啲咁嘅嘢噶啦，咁大概系点样咧？咁而正式咧，亦都即系大家当然好关注，喂，咦嗰、那个嘅边几只 game 咧？因为呢啲系最重要噶嘛。咁、好多人亦都想知啊，到底自己有冇机会参加咧？咁其中六项嘅比赛咧，已经确定咧系会即系知道咗用边六种嘅游戏啦 吓。系咁啊，分别就有 LOL 啦，有传说对决啦，有 PS 2018啦，即系 Winning 啦，咁另外咧就炉石啦、Clash Royale 同埋有呢一个 StarCraft 嘅 喎。 系啦，咁其实咧老实讲都系啲即系大路嘅 game 嚟嘅。咁譬如英雄联盟、传说对决、Clash Royale 呢啲咧，炉石呢啲咧，其实咧都真系好多人玩嘅。即系我哋身边啊，净系甚至乎我哋自己，其实都已经系玩紧呢一啲嘅游戏嘅。 系 咁，当然另外一个嘅重点就喺呢个 PES 2018嗰度啦。因为咧有好多人事前就觉得喂，如果你真系要摆一只足球嘅竞技游戏里边，咁系咪应该 FIFA 会比较即系合适咧？因为老实讲 ，FIFA 仍然系比较受欢迎同埋多人打嘅一只嘅游戏啦，相比起 PES。咁、但系咧，我根据一啲嘅人士所透露就话，始终你都知吓 ，FIFA 其实系有自己嘅一个大赛噶嘛，即系世界各地每年每届都有嘅。咁所以咧，好可能系因为咁样，加上 EA 呢间公司咧，对于即系佢哋自己嘅品牌都有信心啦。咁所以喺呢个状况底下咧，佢又觉得。可能未必一定要加入去你哋嘅玩法当中，咁所以咧亦都即系有人就话喂PES 嗰边都好努力争取嘅，因为知道 FIFA 可能都未必太努力希望呢件事上面去参与啦，咁、所以亦都因为咁样咧，咁啊决定咧由即系今届开始咧，暂时啦，咁就将会由呢个 PES 即系俗称 Winning 啦，咁就去成为今届呢个亚运示范项目嘅六只游戏嘅其中之一只啦。 系，不过讲真，其实PES 都俾人打咗好多年噶啦， 系因为。我哋自己實況足球好似玩係嘛？ 唔係咯，即係因為喂，回想翻九十年代嘅時候，邊有人踢 FIFA 㗎？即係大家踢嘅都係踢 Winning 㗎啦。咁只不過係即係中間有段時間，咁啊 FIFA 咧真係喺嗰個嘅系統上面啊、操作上面啊，係超越咗 Winning。 喂，不過咧又真係咁講，我真係可以講幾句呢度，因為我不嬲都係一個足球遊戲嘅，即係忠實擁趸啊。由以前家用嘅超任開始咧，我真係嗰只 即係踢嗰啲咩 J League 嗰啲啊嘛。 係啦，實況足球啊，其實即係。 系呢个Winning Eleven 嘅前身咧。嗰阵时净你谂下，佢净系日文版嘅啫。嗰阵时佢都未杀入呢个国际市场。咁当时已经玩开。咁嗰时的确咧，嗰、那个对比其他市面上嘅足球游戏咧，系比较领先嘅。嗰阵时有呢个即系十分足球。咁然后去到呢、這个即系第二代家用游戏机啦，即系可能系啲 PS。Two 等等開始咧，其實都有少少優勢嘅。咁但係去到 PS3 開始咧 ，FIFA 咧嗰個畫面質素等等，佢自己我諗真係知死啦。大幅改善咗。咁加上有一個咧好重要嘅元素，咁對特別對於球迷咧，因為佢真係有一啲真實球隊同埋比賽嘅 license 啊。 嗯， 即係裏邊所有嘅球隊可以用真名啦，球員可以用真名啦，比賽可以用真名啦。咁最緊要啲波衫嗰樣都好靚等等咧。咁的確咧喺個選擇一擺埋之後。是多了一个吸引力对比起这个 PES 的。而这几年即是亦都是即是甚至乎你想想球队譬如车路士这样你正常就叫车路士啦 FIFA。但是 PES 是叫 London Blue 的。那你那件事即刻好像有一少不知道怎样。所以 这几年的确 FIFA 是一个由头追赶的趋势甚至乎是都抛开几多因为譬如 抛开好多。 我自己身边都真的几少人打 PES。 因为其实即是大家想回呢即可能有些没有打开游戏的朋友有可能未咁了解啊，但系我话即系如果有玩开 Winning 啊，有经历过 FIFA 年代嘅转变咧，我记得喺嗰个阶段咧，仲要好得意嘅系分两派嘅， 系啦， 即系有一啲咧就系死硬派啊，叫做咧就系无论系点样都好 ，Winning 就系有一种独特嘅味道嘅，就算 FIFA 你个画面点样靓都好啊，你嗰啲即系买翻嚟嗰啲嘅肖像权点样劲都好啊，即系可以用真名啊、真球星名啊，或点都好啦，我都依然坚持系要啊继续对呢一个 Winning。就是忠心落去咁，咁有啲就梗系唔理咁多啦，即系边一只游戏好，咁我咪玩边只咯，咁所以就转咗嘅。咁但系咧，不知不觉之间啊，今时今日你已经好少话揾到一啲真系仲系死忠于玩呢一个 Winning 嘅玩家， 难啊！ 即系因为嗱，同埋后屘你去到 FIFA 都知啊，因为我要想攞埋 Winning 嗰堆嘅玩家嘛。咁嗰时候点解嗰啲 Winning 玩家咁死忠于玩 Winning 咧？就因为佢个操作啊嘛。 系。 咁你 FIFA 后屘基本上佢直头系啊，俾你可以调校啦，调整到。就是你的操作可以去到跟 Winning 一样的。而他甚至乎在入面那些即是物理啊球怎样碌啊怎样跌啊那些球员跑的时候啊怎样去有一些 skill move 啊那些全部其实他都超越了 Winning 了。即是已经不再是单单讲的就是纯粹的名字啊或者个真实程度啊球会啊即已经不是讲的那样东西不是只是讲的包装了。他连个馅啊都比Winning 是优胜。而相反地 ，Winning 咧就喺呢一段过程入面，究竟佢有提升咗几多咧？感觉上面其实你唔觉得有一个好明显嘅进步咯？ 喂，其实你讲操作咧，头先其实我到而家我就算打 FIFA 都好啦，我都系用紧 Winning 嗰个操作嘅模式啊。因为校制其实对于即系打机嘅人嚟讲好重要啦，即系咩制代表咩指令咁样。咁其实喺FIFA 里边佢都 default 咗就有一个项目叫做 alternative， 即系第二模式咁样。其实讲紧就系呢、這个Winning 嘅控制嘅方法嚟嘅，不过只不过摆咗落 FIFA 呢只游戏里边啫咁样。 因为其实最对我嚟讲嘅影响最大噶啦，因为即系我哋可能好多个都系即系由 Winning 踢大噶嘛。咁即系其实 Winning 你玩开话知道啦吓，正方形就 系 射波，圆形咧就系长传，交叉短传咁嘅。咁嗰阵时候咧，即系啱啱开始接触玩 FIFA， 点解我却步唔玩就因为佢嗰阵时候冇呢个设定可以俾你教翻 Winning 操作嘅，你一定要用翻佢嗰个。咁而佢嗰啲掣咧就系调乱晒噶啦，即系可能佢系圆形先至系射波。咁你变咗呢就好多时候喂我明明係想射波我揿正方形原来係比较解围嘅。 即係咁多年嘅習慣啦。 係呀咁所以呢你即係重新适应嘅过程我明係痛苦嘅。所以有好多人嗰陣时候我点解觉得佢哋会係死忠于 Winning 就因为个操作都唔同即係我冇可能係放弃我原有玩开嗰个操作而去玩 FIFA。咁 FIFA 后咪话我你想转係好辛苦啊。 简单啦、 啊。我就你。於是乎呢佢又整咗一个即係自己嘅设计啦你可以除咗揀原本 FIFA, 你如果踢开嘅话你除咗用佢自己嘅输入指令之外呢你可以转返啦原来你玩开 Winning 嘅我帮你啊你可以自己好简单啫。只不过系揿一个右掣咧，就可以转晒 Winning 嘅 default 设定噶啦。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喺足球入面咧，即系游戏世界入面咧，即系 FIFA 其实系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好努力咁样去赶过呢一个 Winning。咁嗱，嚟到今日咧，其实真系啦，因为其实某程度嚟讲，如果你讲到话足球游戏嘅一哥嘅话咧，都冇可能唔提 FIFA 嘅。咁难怪 Winning 其实都好想咧，如果有啲机会啊，即系可以叫做为自己夺回一啲嘅声威啊，可能就系希望可以咧。即 counter attack 啊，反击啊 ，FIFA 嘅话咧，咁嗱， 即係都係只能夠喺一啲嘅體育項目上面啊，睇下可唔可以揾到機會轉出去啦。不過真係坦白講，以 FIFA 今時今日嗰個 resources 嘅資源咧，如果佢見 Winning 今次呢一壇嘢搞得好嘅話，你估佢會唔會攞翻嚟搞啊？ 嗱，呢個就好難講啊。不過咧，我相信就會嘅。 係咁，當然啦，係。 係同埋咧，始終咧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話咩死忠啊，以前打開 Winning 就死都唔打 FIFA 嗰啲，的確而家都仲有嘅，因為佢哋有啲人始終都仲係認為啊 FIFA 嗰個操作嗰個畫面咧係靚啲嘅。咁但係嗰啲人咧，好似唉試下咁樣嘅，譬如陳聰咧。佢成日都有呢个评价嘅，即系佢手硬系觉得啲人好似先啦，唔系好自然咁样啦。咁所以咧，始终嗱，虽然咁讲啦，即系 FIFA 似乎系玩嘅受欢迎程度系比较多嘅，咁但系咧 ，PS 都仍然有佢嘅即系人选喺当中啦。咁所以嚟紧香港，你话啊难唔难去选一啲人去代表香港队去参加嚟紧呢个亚运 PS 呢个项目咧？咁我又有信心咧，其实都能够揾到一班唔错嘅玩家嘅。咦？咁而其他当然啦，其他嗰五只 game 咧，我就更加有信心容易揾到，因为你讲紧咩传说对决啊、炉石啊、Clash Royale 呢啲，根本上咧每一日。随时随地你都揾到香港人呢喺你身边玩緊，只不过呢佢哋有冇呢个资讯就话佢哋会唔会或者你个心灵嘅话会唔会参加比赛嘅啫。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烏嘉倫，嗱，你就有打開傳說啦，亦都有即係拍啲片擺上網，亦都有即係講到自己一啲心得咁樣啦。喂，其實講到咁，諗下你應該去參加呢個傳說對決嘅亞運預演賽。 但係我又覺得咁，即係香港好多卧虎藏龍，你知亦都其實雖然我哋香港咧，即係淨係以傳說對決為例啊，搞嘅一啲公開比賽咧，就唔算話好多。咁但係咧，即係都有搞嘅話咧，都唔少坊間嘅朋友咧都著著欲試㗎，都真係有。參加，甚至乎有啲城市賽打到好成績之後咧，過咗去台灣，咁就即係同其他唔同嘅亞洲地區嘅朋友啊，咁就即係上演一場即係叫做話都國際水平嘅比賽㗎，係。咁其實嗱，我哋頭先講開嗰幾隻嘅即係手遊啦，你話爐石又好啊，傳說又好啊，甚至乎一啲即係叫做 online battling 嘅遊戲啊 ，LOL 啊，又或者係即係Clash Royale 呢一啲咧，即係基本上呢一啲嘅遊戲咧，全部喺世界入面咧，都已經有做開一啲嘅賽事啦。只不過今次就係納入咗叫做一個叫 official 少少啊嘅運動項目入面啫。佢哋本身自己已經係有搞開好多獎金上面嘅比賽。你攞到冠軍嘅話，嗰、那個獎金係嚇死人嘅，即係同一個即係可能你踢打温布頓係冇分別咁滯，有啲係誇張到咁樣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坊間好多即係呢一類嘅遊戲玩家嚟講咧，即係參加呢啲賽事咧。都唔算陌生㗎啦。不過嗱，今次呢就因為你話曬喺香港，即係佢哋都可能自己會 recruit 啦一班嘅香港嘅即係朋友，咁睇下有冇機會代表香港就出戰呢一個亞運㗎嘛。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嗱，如果有興趣嘅朋友都真係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佢嗰、那個即係海選啊或者個選拔嘅過程係點樣啦。因為畢竟我覺得同以往大家踢足球真係唔同。嗱、 no, ， 如果你踢足球嘅話，咁就通常有教練就係甄選啊嚇一班佢自己心目中就係即係最合適嘅成員，就組成一隊所謂最強嘅球隊啊嘛。咁但係如果淨係以傳說對決為例嘅話，呢一樣就未必得㗎喎。即係可能其實喺坊間有一啲真係打得唔錯嘅朋友，甚至乎有啲已經係打到去職業賽水準嘅香港朋友啊。咁即係佢哋零零四四係個別嘅能力係非常之優越嘅。咁但係佢哋未必有一個所謂自己嘅團隊㗎嘛。咁變咗好多時候，例如話你打傳說對決，你要5-5，你要揾另外4个朋友一齐去打嘅。咁嗰啲朋友咧，可能只不过一啲嘅业余玩家嘅啫。咁而家我谂佢哋如果要挑选一队成员去参加代表香港出战嘅话，咁某程度嚟讲，其实即系如果嗰队赢咗嘅话，咁就算佢系劲与否都好，都系呢一队人代表香港噶嘛。咁就有别于头先我讲啦，就系、是、一个教练去甄选所谓最强嘅阵容出嚟啦。 唔系，同埋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而家听心机，而即系有玩开嘅朋友咧，都真系不妨谂一谂啦， 嗱，因为老实讲呢、這个首先呢个机会系非常之难得同埋罕有啦。即系我谂你谂，你谂下玩玩下，我打打下机，无啦啦同人讲，喂，我嚟紧八月去印尼啊，做咩啊？我代表香港参加亚运。 哇，型啊！ 几型呢件事嗱，当然同埋今次嚟紧系因为嚟好可能系有一个海选嘅比赛啦，所谓即系，我觉得真系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咯。即系打机嘅嘢，老实讲，好讲临场。即系唔系话你技术高与低嘅问题，特别系呢一啲手游咧，有时真系好讲你临场发挥系点样啊等等咧，我觉得即系不妨可能唔小心咧，你同你嘅朋友、同你嘅朋友同学仔等等咧，无端端就成为咗代表香港。即系就算你话最尾啊有冇所谓即系奖啊都好啦，去见识下，同人讲过我参与过亚运，咁都系非常之特别嘅。 即系其实一个唔觉意，我话俾你知，因为喺我身边而家同我一齐有时候玩呢一类游戏嘅朋友仔咧，讲紧嘅系小五、小六，有啲其实系好有 potential 嘅，唔系讲笑。因为你讲紧即系电子竞技啊，或者打机啦，嗰个反应啊，嗰个操作咧，即系年轻嘅同年长嘅系有分别嘅， 系真系有分 别，系有明显嘅分别嘅，即系如果佢虽然年纪轻咋，但系对于呢个游戏本身，如果佢有个触觉去解读到嘅话，当下佢可以有一啲嘅操作啊，我哋即系叫秀出来啊，即系哇 show 出嚟咧个感觉系好不得了嘅。咁即系往往就会系可以令到其他人，尤其是咧，即系点解有好多职业选手被发掘咧？就系讲嘅喺呢一啲咁嘅赛事咧，就系见到喂佢哋即系喺嗰个天分啊，或者喺个才能嘅方面，喺一场游戏简单十零分钟就已经睇到噶啦，就会被甄选出嚟噶啦。咁所以即系嗱，其实真系一个唔觉意，好似阿生话斋，一阵间咧，明明系一个小五小六嘅学生，我突然间要请可能几个礼拜假咁样做咩咧？就可能哇，就系、是、要去代表香港出战。 阿妈 为 去亚运啊！ 哇，咁呢一件事真系个不得了嘅体验，可以话系。 喂，其实咧，即系唔单止话而家呢啲手游或者用电脑玩开、家用机玩开嘅一啲游戏咧，系会成为比赛项目噶。即系我谂嚟紧嘅趋势咧，其实 VR 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即系。比赛啊，或者系未来越嚟越多人参与嘅一个趋势嚟嘅。 系，因为其实简单嚟讲就而家 VR 技术咧，基本上就唔系净系结合于游戏啦。你喺好多层面上面，你都见到 VR 咧，慢慢系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入面。 我哋首先要抛开我哋 PS VR 嗰个笨重嘅谂法先，因为其实而家好多，譬如你日本，上次 August 都有讲过话，哇！你哋日本好多系独立，净系一间 VR 游戏嘅中心，咁嚟紧香港都可能有嘅。台灣亦都有嘅，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已經慢慢變成咧，唔單止係你唔需要掕住條線啊，甚至乎係一啲咧發展中可能係一啲體感嘅遊戏啊，你係可以即係拎住個 VR 嘅頭罩、眼罩，咁然後咧你自由可以活動嘅，甚至乎咧你喺融入呢個現實環境當中去玩嘅遊戲，即係有少少類似就係之前嗰個電影 Ready Player One 咁樣。 係啦， 挑戰者一號啊。 係啦，即係如果大家都冇睇過 Ready Player One 嘅話咧，即係你可以再諗一諗，有啲似阿凡達。嘅感觉，即系咩意思呢？其实简单嚟讲，你都要戴个仪器嘅，咁你都可能要戴住眼罩或者头盔啊，你可能手上面都要攞住某一类型嘅 controller， 例如枪， 系啦，但系嗰个 controller 咧已经有别于就系话你揸住一个手掣玩，可能例如话你玩即系格斗游戏嘅话，你咪攞把剑攞只盾咯；如果你玩枪击游戏就攞住嗰把枪咯。咁而喺个过程入面咧，就系、是、你依然喺一个指定嘅范围入边活动嘅，即系你唔再系单单企喺度用啲手指去操作你嘅。人嘅移动啦， 对脚都要喐嘅， 系啦，你真系去边嘅话，你跑咯。咁嗱，但系个问题就话唔系，我戴住个眼罩，我戴住个头盔，点跑啊？咁佢就话俾你知，就系你喺个眼罩望到嗰个虚拟情景咧，同嗰个嘅真实嘅环境系结合咗。即系意思就系话，假设你而家身处喺间房入边，有楼梯嘅话，你照样望到嗰条楼梯嘅。有斜坡嘅话，照样你望到嗰个斜坡嘅。咁但系喺个眼罩入边，你望出嚟咧，已经系一个虚拟整出嚟嘅实景，即系你真系幻想你自己阿凡达，你可以身处于一个唔同嘅星球，咁而嗰个就系电脑特技做出嚟嘅。但系你行上去嗰啲位咧，其实就结合咗真实空间，即系话真系要行上去斜路嘅时候，你个人真系要行上去斜路嗰度。咁嗱，呢一个我哋而家讲紧嘅咧。都唔係淨係單單話一個即係叫做theory 一個嘅理論，係講緊我相信咧，即係有遊戲廠商咧係付諸於實行，向住呢個方向發展。而呢一樣嘢咧，極有可能啊，將來都或者會結合於我哋呢一個電競嘅項目入面嘅位。 即係唔出奇啫，就係可能四年後亞運嘅比賽項目就唔係淨係單止我頭先講嗰六隻 game 嘅形式㗎啦，甚至乎可能加入一啲 VR 嘅形式都唔定，因為你諗下 VR 仲更加真實，仲更加考你嘅反应，考你嘅体力，考你嘅即系身体嘅状况等等，咁啊更加贴近呢个竞技啲嘛。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讲到打机嘅话咧，就不得不提啊，即系呢一只非常之热嘅食鸡游戏啦 ，PUBG 啊 ，PUBG 啦。咁之前都讲过啦，其实呢一个游戏咧，就即系已经出咗喺一个嘅手机上面啦。咁点解今晚又想讲少少咧？就因为啱啱最近咧，咁呢个游戏手机版咧就更新咗，就咧即系加咗一个新嘅地图喺入面啊。 黑人憎啊！呢个地图我简直形容系呢个叫做沙漠嘅地图。 系咁，喂嗱，讲真，你话好多时候玩。呢一类咁样嘅枪击游戏咧，对于一啲嘅即系玩家嚟讲啊，一个大福音就 系 有新地图玩啦。 系系，当然当然。 因为你知尤其是而家喺坊间有好多出边嗰啲比赛咧，你见佢哋即系对于嗰个地图嘅熟悉嘅掌握啊，已经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策略去点样应变。因为出边嗰啲比赛都系噶啦，你见到尤其是玩枪击游戏嘅话咧，首先我睇你系咩地图。 系 咁因为呢个游戏系咁样样噶嘛，佢系100个人喺一个荒岛上面，大家互相厮杀，最低剩落嚟嘅生还者就系赢啊嘛，系咪？咁所以咧，当佢哋一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已经开始留意啦。因为佢哋进场嗰下咧，系大家一齐喺架飞机上面嘅。 然后就开始要拣啦，其实喺边度落咧咁样。 跟住个飞机系向乜嘢方向飞咧？咁啊喺飞嗰条轨道嘅过程入边，大家就要挑选喺边个位置跳降落伞。咁咧就系尽快咧就系要去 claim 咗一个嘅建筑物或者一个嘅位置喺个地方咧，就搜罗你最需要有嘅资源啊，包括即系可能宝包啊，包括就是枪械啊、避弹衣啊， 甚至乎衫裤鞋袜， 系啦，嗰类咁样嘅嘢啦吓。咁之后咧，嗱跟住嘅应变就系佢哋就系睇啦，因为嗰个过程就系点样令到呢100个人不停厮杀咧，就系佢有个范围，就系个毒气会不停咁样咧，就逼近佢哋嘅圈。 个范围就越缩就越细啦。 个范围就越缩越细，个圈入边咧就越缩越细，咁大家咪要行得越嚟越近咯。咁呢个就后话啦。究竟个圈之后会缩到去一个咩嘅位置？大家要点样移过去嗰度咧？咁嗱，而家佢就系讲紧啦，因为基本上你喺个地图入边，你掌握一开始嘅时候，你霸咗个位置，有啲霸得好嘅话，你见到圈喺自己嘅范围入边唔使喐嘅话，咁啊最理想啦。我等咪等啲人涌埋嚟嘅时候，我咪可以喺自己嘅主堡嗰度啊基地嗰度就不停扫射出去咯咁。 系系。 咁嗱，玩得耐咗咧，对于好多玩家嚟讲都系好熟噶啦，呢地图系点样样。咁但系而家咧，阿生头先都有提过啦，就系佢新增咗一个咧叫做沙漠嘅地图。而呢个地图咧，嗱，首先对于好多玩家，其实你玩电脑版嘅咧都玩过呢个地图，唔系啲咩新嘢嚟噶。咁但系手机版咧就真系啱啱先至有啊嘛。咁而喺玩嘅过程入边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因为沙漠，大家都知啦。冇草嘅，冇植物嘅， 系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嘅，咁嗱，同大家以往玩嘅地图咧，就有一个几唔同嘅分别啦。因为以往大家即系假设你可能你徒步啊，你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中间冇建筑物，冇地方俾你匿都好，咁但系起码有啲花花草草。如果你见到有人或者你要揾啲地方掩养遮掩嘅话咧，都会较为容易嘅。但沙漠真系冇、啊，咁喺玩嘅过程入边咧，就令到有其他唔同一啲嘅策略咧，就走出嚟啦， 系咪？因为咧过往咧，你就算落去咗一个即系自己最初唔识玩嘅时候咧，拣咗啲唔系建筑物附近咁先算啦。咁但系始终咧，你会有啲草堆啊，有啲唔知点解有啲烂嘅桶啊，有啲建筑物咧，即系细细嘅，咁都叫做俾你可以避下匿下咁。因为一开头你好可能系冇任何装备嘅时候咧，你就要靠嗰啲咧去顶一阵先，咁又揾到你嘅装备咧，先至去进行即系杀敌啊咁样噶嘛。咁但系今次咧，而家呢个更新咧，其实对于好多玩家嚟讲，就有一个麻烦。特别我对于咧，我觉得对于新嘅玩家更加麻烦，因为咧，呢、這个沙漠，正如有嗰个人头先所讲，根本乜嘢都冇，所以咧喺嗰个我会咁啊，裸跑嘅情况更加严重，我真系会咁形容啊， 系啊， 即系你乜嘢都冇嘅时候，而暴露喺个地图当中嗰个时间咧系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嗰个危险性自然啊就会更加大啦。咁而所以咧今次呢个更新咧，我唔知佢系咪有心噶啦，所以连啲车咧其实都有新嘅，枪亦都更新咗， 都应该系要噶啦，因为即系。以往其实你如果玩开之前嗰啲地图咧，咁你假设系玩啲有草地嗰堆咧，有啲人选择嘅就系我情愿徒步行， 系啦， 都未必坐车， 因为 你有啲山坡啊。 系啦，因为同埋有个问题就系你揸车嘅话咧，咁佢就会有声啊，咁就好容易就会 track 到你嘅行踪啊。咁只不过我打唔打咁解啫。咁但系而家你喺沙漠嘅话，因为你知啊，好佩服嗰啲玩家咧，就系佢哋眼好利啊。 系啊，我唔知点解会睇到。 即系有时候咧，系讲紧嗰一个黑点仔咧，咁佢都可以睇到。讲紧喺草地上面都已经睇到了。 系啊，即系佢明明冇用八倍镜都睇到。 都睇到嘅。咁但系嗱，而家咧，你喺个沙漠嗰度，就算你真系唔需要八倍镜都，你只要见到一个黑点行下行下，你大抵 射先啦。 系啦，就喺嗰度应该系有个人喺度啦。咁所以取而代之，就系因为喺沙漠嘅地方咧，佢其实主要咧真系比较有一啲嘅遮掩嘅地方，都系某几个城市。咁所以咧，佢就变咗喺车嘅代步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啦。系。 喂，你讲呢个即系食计咧，我谂因为即系始终即系嗱更新咗啦，咁越嚟越多人玩啦，越嚟越多比赛开始出现啦。咁其实有一个问题都几严重嘅，就系咧呢个外挂嘅问题咧，其实一直都系出现嘅。 哦。 特别你其实你上 YouTube 好多片睇到人哋点外挂，好夸张嘅。咁特别内地嗰个嘅版本咧，就更加咧系惹嚟好多人嘅投诉嘅。国际版都有嘅，即系都有啲即系唔少嘅大陆玩家咧，系即系讲到明系嚟自大陆噶啦，系即系有好多哇，点解佢哋嗰啲外挂程式咁奇怪嘅咧，又咁犀利嘅咧？咁所以有唔少嘅PC 版嘅玩家其实都有投诉过嘅。咁但系始终你都明啦，开发商即系有限人手、有限资源，同埋呢啲嘢由以前到而家都系噶啦，永远都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噶嘛。 系啊， 即系永远佢都系有啲快过你 嘅。 系啦，嗱，当然呢个外挂我谂喺大陆盛行嘅原因有好多，一就系始终系心态啦，即系觉得诶、哎，我梗系赢咗或者赢不择手段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同埋即系内地嗰啲高手好多噶嘛，啲黑客程式嗰啲。咁同埋咧最近亦都揭发咗咧，其实唔单止系要赢嘅问题，甚至乎原来呢一啲咧系有集团式操控，而系有生意做噶。嗱，最近发生咩事咧？因为根据呢、這个即系内地嘅一啲新闻就话咧，大家都知腾讯其实而家攞咗呢个食鸡嘅官方嘅营运嗰个权噶嘛。咁所以佢哋为咗保障翻自己利益，当然亦都要严厉打击呢个外挂啦。咁所以佢哋最近咧就呢个腾讯出咗个稿咧，就表示咧佢哋已经咧打击咗咧两个啊叫做食鸡嘅外挂制作同埋销售嘅集团。 系 嗱，即系咩嘢乜嘢咧？就系话说咧，有一啲嘅即系不法分子啦吓，或者即系好劲嘅人啦。咁佢哋咧就首先做咗啲外挂出嚟。 嗯。 即系外挂神器出嚟，就俾你 download，任何玩家都可以 download。咁你点 download 咧？就要俾钱。咁所以咧，其实就有好多好多人去买呢啲嘅即系神器去玩咁样。咁结果最后拘捕咗18个疑犯，你估下大概涉及几多钱金额？ 哇！呢一啲啊，几千万嘅呢？ 系啦，讲紧系3000多万人民币嘅呢盘生意。哇！你谂下，净系一只 game， 我净系做个外挂咋？佢哋嗰个集团系即系多到点咧？嗱，有制作程式啦，有个销售嘅平台啦，有代理商啦，有帮你 save 嘅一个储存嘅服务商啦，有技术嘅服务商帮你解答翻问题啦，仲可以帮你注册埋一啲嘅盗用嘅账号，然后帮你一个团队去整一个咁嘅外挂添。咁当然啦。呢、这个咧，原来咧有好多嘅人士都临尾揭发就是、喂，唔单止系钱，唔单止系玩法唔公道嘅问题，原来咧呢啲咁嘅外挂嘅程式咧，里边都摆咗一啲嘅木马病毒喺度嘅，即系佢随时如果有机会咧，系可以攞埋你里边啲电脑数据，咁所以咧，大家都即系始终玩埋玩啦，有啲嘢咧都系公平啲好啲嘅，用外挂就不如唔好玩啦。 不过其实好得意嘅，即系呢一种嘅外挂文化咧，即系唔系今时今日先有，亦都唔系就喺 PG 身上啦。 咁当然啦。 即系因为头先我都讲过，例如话即系一啲 MOBA 游戏啊，你话传说又好啊，王者又好啊，其实枕住咧都有个外挂咧，好多坊间嘅玩家咧就好想得到嘅。咁啊，例如系咩咧？例如话因为嗱，其实呢一个叫5对5嘅 MOBA 游戏咧，咁佢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大家玩过就知噶啦，佢喺一个地图入面，其实你系冇对面嘅敌人咧，佢哋嗰个位置嘅视野 系 点样样？你可以睇到对面嘅位置咧，得即系某几种嘅途径嘅啫。一系就系你。行到好近，佢喺你嘅荧光幕出现嘅话，咁其他队友咧都会见到佢嘅地图出现，佢 icon 仔。一系咧就系、是、你自己嗰队嗰啲系兵仔啊，因为佢枕住会派啲兵仔出去噶嘛。咁嗰啲兵仔行过嘅时候，如果佢哋触及到呢一个敌人嘅话咧，基本上你都会掌握到佢位置嘅。咁而一路以嚟咧，坊间有好多人啊，即系有个外挂好吸引嘅就咩咧，叫全地图视野，即系基本上你一入到去嘅时候咧，你无时无刻都可以望到对面嗰5个人佢哋喺咩位置。 系做紧啲乜嘢嘢。 系啦系啦。 咁对于佢哋嚟讲，喂，咁我知道佢哋做咩位置啊，佢哋系做紧啲咩嘅话。 但佢唔知我知嘛？ 佢唔知我知啊嘛。咁我要赢呢一场游戏就好容易啦。 系啦。 咁对于某啲人嚟讲，因为你知啊，其实打呢一啲 mobile 游戏咧，通常都系打 rank。即係打一個嘅排位啊嘛，係啊，咁你越高排名嘅話就越型啊嘛，咁有啲人就千方百計，如果話哎呦咁嘅外掛都好想得到喎，咁而之前咧喺網上面曾經都流傳過，真係好似有個咁嘅外掛嚇，咁當然你如果要即係下咗咁嘅外掛嘅話，咁佢哋又唔知有啲咩條件啊，就係、是、你唔知真係去即係可能 Android 或者 iOS 咧都唔同，你要自己 download 一啲嘅 app 啊，咁跟住後屘咧你又要即係install 咗個 app 之後，跟住後屘你又要唔知俾啲咩。資料啊，諸如此類嗰啲，嗰陣時候咧有唔少嘅人咧真係做嗰啲嘅實測，係唔係真係得咧？嗱，曾經我聽過咧話有啲係得，但係得都好啊，因為嗱 ，mobile 遊戲始終係比較即係比起啊 PUBG 嗰啲咧係更加容易 handle 嘅。咁mobile 遊戲咧就如果佢稍微見到你俾人檢舉話你用外掛嘅話咧，佢哋官方就會即刻做嘢。 風象。 永久封障 系， 而好多时候咧，真系一啲玩家去实测咧，其实即系十个入边咧，有九个都系假嘅。嗱，咁但系咧假唔等于冇事发生，即系话你装咗之后装咗假，咪唔用到咪算咯，唔会对我有影响噶。唔系，因为当你喺 install 嗰个 app 嘅过程入面，又或者你交低一啲个人资料嘅过程入面，其实佢已经可以套用到你嘅账户。 嗯， 可能甚至乎好似头先阿生有提过，即系入面可能装咗啲嘅木马程式啊，即系当佢哋真系有需要攞你嘅资料去做其他啲嘅事情嘅时候，你系控制唔到噶啦。咁所以我都觉得系打机啫，即系一啲嘅私人资料咧，都系比较保密一啲啊，比较好啲嘅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我哋成日咧都系讲下即系 P.S. 嗰边嘅即系游戏作品啦，咁啊而家都讲下喺Xbox 啊同埋呢个 Windows 10入边咧，咁啱啱都出咗一款啦嘅游戏，咁叫 State of Decay， 咁啊如果译做中文嘅咧就系呢一个腐烂国度啊，咁啊二啊嚟到第二集咁样样，咁啊其实呢一只游戏咧系一只叫做丧尸灾难嘅求生游戏嚟嘅，即系又系嗰啲啊爆发咗一个丧尸。灾难出嚟啦，咁跟住后屘咧，剩低落嚟嘅玩家就系你点样样喺一个充满丧尸嘅世界去求存咧？咁嗱，相比起以往大家即系都可能接触过嘅，即系可能话《Biohazard》啊，又或者系可能其他啲丧尸系列嘅游戏啊，咁呢一款有啲咩唔同咧？咁我个感觉咧，佢真系都几有 Walking Dead 嘅 feel 嘅。 因为你平时如果就咁听一啲丧尸 game， 就觉得都系咁嘅啫，即系个套路啊，都系走唔出嗰一啲就系你咪杀丧尸咯，攞武器啊，然后咧就跟住个剧情咁诶完成成个游戏咁样。嗱，即系正常一个即系丧尸嘅游戏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的确呢个我好同意啊，乌克兰所讲咧系好 Walking Dead 嘅。点解咧？因为咧佢真系首先真实地咧，佢系会好似现实你个人咁样咧，系会极度受到你嘅体力所影响嘅。因为咧，佢譬如里边咧就讲到咧，嗱，你有首先你唔系下下有枪啦，你初咧都系一啲嘅铁通啊、螺丝批啊、 弹 球棍啊嗰啲咁嘅武器啦。咁呢一啲咧，原来你嘅角色喺里边咧，如果你挥得几下咧，系真系会个耐力都会慢慢跌嘅。 系， 因为如果你譬如你玩一啲譬如咩 Dead Rising 嗰啲咁嘅丧尸 game 咧，其实你可以攞住把刀不断系咁劈噶嘛。 嗰啲系无伤式嘅斩丧尸。 系啦，你完全冇有体力耐力嘅问题咁，但系呢一只就真系会嘅，咁啊亦都令到你如果耗尽耐力底下咧，你系会容易俾丧尸攻击到嘅。咁加上啦，头先啊乌克兰都提过啦，嗱，点解会似 Walking Dead 咧？因为其实咧，佢今次唔单止你系要即系攻击或者逃避一啲丧尸嘅袭击啦，你仲系要咧喺你呢一个嘅即系已经被丧尸入侵咗嘅城市里边咧，你要打造一个安全屋，一个城市咁样啦，或者总之系俾你嗰班生还者咧系可以喺里边生活嘅。嗱，你咁讲，你梗系又以为里面乜都有啦，好容易嘅啫，咁样唔系，你首先你要真系要揾咩叫食物， 系 咩叫燃料，咩叫水，咩叫藥，佢所有嘢呢都要你自己去搵原料去做，然后做完呢用完呢係会消耗嘅，即係唔係无限量供应嘅，咁亦都唔係话你我出去執过嗰啲咩医疗包啦，冇呢咁嘅嘢嘅，你要自己去冒住俾丧尸袭击嘅危险啦，然后你要去即係搜罗相关嘅物资呢，然后先至能够返嚟再做咁样嘅，咁当然食物就更加系啦，因为食物系会消耗㗎嘛，咁所以呢一啲嘅状况咁样玩来呢係真係有少少同其他喪屍 game 唔係幾同啊， 都幾得意啊！其實即係尤其是當你去到即係經營生還者嗰個 part 咧， 係社區啊， 個感覺咧就真係好似玩緊另外一款嘅模擬遊戲一般噶，因為你係會睇到入邊啊，你究竟有幾多資源啦，而你亦都真係要因應翻你嘅資源嘅缺乏咧，而係做出相應嘅安排啊。咁有時候你甚至乎咧，即係呢一隻遊戲都其實咁樣樣係建議會容易啲玩嘅，就係你同一啲嘅朋友一齊咧出去搜羅咧，係俾你自己一个去嘅话咧，系嚟得更加有效率，同埋会系更加容易噶。即系起码你孭个袋入边装嘅嘢都会真系多啲啊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而你搜罗嘅嘢，除咗头先阿生有讲过系食物之外，你连可能即系维修呢一个社区咧，入边要用嘅一啲基本材料咧，都要自己出去搜掠嘅。咁所以变咗就呢一款游戏就同我哋以往玩过就系单纯嘅求生同埋系杀丧尸咧，去推进剧情咧，就稍为有啲咁多唔同啦，系。 同埋咧，佢同香港人一样。就是如果你睡眠不足的话呢， 是真的会眼瞓的。 是啦，是真的会做不到嘢的，即是你的力气会跑两步就没有了。那同埋呢，原来有一个呢都挺有趣的，你如果你日落正常咁冇电啦，咁如果你玩其他嘅丧尸 game， 你好可能係唔知点解会有眼灯去帮你照明咁样㗎嘛。咁但呢一隻呢，如果你真係要咁唔好彩，你要夜晚出去搜罗一啲嘅物品啊、物资食物嘅话呢，你真係只能够拎住个手电筒，同埋或者你揸车嘅嗰啲车灯就出去，咁就靠嗰啲去照明。其实就差一片㗎喎，随时有丧尸呢嚟攻击你㗎喎。咁所以呢喺呢啲状况底下呢，其实佢真係加咗几多呢，係即係玩其他游戏嘅紧张嘅元素喺当中啊。 係啦，而我觉得呢仲有一样嘢特别想提嘅，就係、是、因为今次呢隻游戏入面呢都有即係加入呢个 co-op 嘅元素啦。咁所谓 co-op 嘅元素，即係你有机会同其他唔同嘅玩家配搭 埋。 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喺你即係玩嘅过程入面呢，你係可以挑选唔同嘅角色嘅。咁而嗰个技能呢，因应个角色亦都会有变化。咁而当嚟话你喺玩嘅过程入面呢，咁你嗰个技能呢亦都可以得以提升。而有趣嘅地方就係话，当你提升，因为佢提升嘅过程入面有一个叫做即係人生交叉点啊，俾你去揀啊。咁如果你揀咗就话我想要有呢个技能嘅话，咁我就取舍嗰个技能，我就唔选择啦。咁当你做咗咁嘅决定呢，係 no turning back 㗎。咁而呢个技能呢，往往就可能会影响到你即係之后求生啊嗰个元素啦。因为其实你知啦，即係大家如果睇 Walking Dead 都知㗎啦。咁你嗱想象一下，有啲人呢就可能机动性高嘅。佢可能呢对于爆破啊，对于可能即係去搜寻物资啊，去 tracking 啊，追踪啊嘅能力系比较高啲嘅。有啲嘅能力呢，可能就係佢系本身可能对于即係藥劑啊，可能去保命啊、醫人嗰方面呢就心得係高一啲嘅。有啲就可能係一個領袖嚟嘅，可能做一啲決定啊，可能喺槍械啊、格鬥嗰方面呢嘅才能又會高一啲嘅。咁你点样去升你嘅才能呢，往往都会成为一个重要嘅一环。係咁呢一款游戏呢，我觉得即係如果大家都想体验一下，即係一个叫做有别于以往淨係单纯一个求生嘅丧尸游戏嘅话呢，都可以不妨去了解多啲呀，睇多啲嘅。咁今日呢我哋讲游戏就讲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